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话说这个最近呢，娱乐界呢掀起了一波这个正能量小高潮啊！你看啊，先是这个张学友演唱会啊，接连抓到了这个逃犯哈、啊。后来呢，有梁朝伟呢远赴欧洲征战帆船赛。那么这一对好兄弟、好搭档算是发挥了一个带头作用，展现了娱乐界健康向上的一面，也得到了广大这个吃瓜群众的肯定，是吧？那么关于张学友的事情呢，相信各位已经在网上看到了，而且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唠叨过两句啊。那么梁朝伟参加帆船赛的事情，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呢也是最近几年才接触到帆船比赛的。那么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在香港地区参加了当地举办的帆船赛，并且拿到了一个亚军。随后呢，他把目光放到了国际赛上。六月份的时候呢，在匈牙利参加了欧洲帆船赛。其实呢，这么一听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非常惊讶，哇、哦，梁朝伟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了，是不是？确实他身份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演员，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新晋的帆船运动员，那么他呢还是一位曾经的歌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新闻录板块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歌手梁朝伟。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梁朝伟的哪一部作品给各位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很多人呢都说这个梁朝伟的声线呢很像张学友，也有很多人说梁朝伟呢是张学友的歌迷，常常呢能够在这个张学友的演唱会上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呢，如果说要是论资历的话，梁朝伟可是跟张学友同一时期出道的人。他的第一张专辑是在86年发行，名字呢叫做《朦胧夜雨里》，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呢还是挺有名气的，梅艳芳、苏永康等人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其实呢，这首歌最初有很多人要抢着唱，那么最先看上他的呢是谭咏麟，他一听这个样板之后，哎呦，一拍大腿，好啊，特喜欢，强烈要求我要唱。但是呢，公司没同意，因为那个时候呢，梁朝伟才是公司里最火的人，于是呢，公司就把这歌交给他了，剩下这个谭咏麟在边上哭啊。后来呢，梁朝伟凭借这首歌确实斩获了很多很多音乐的奖项。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梁朝伟演唱的广东话歌曲《朦胧夜雨里》。 在茫茫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歌结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与我，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芬芳的挥散，再刺激我的眼。 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要将风雨驱 inside. 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请给我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大？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叫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在茫茫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觉热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与我，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粉光的挥散，再刺激我的眼。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愿将风雨驱散。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请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大？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叫我将今晚的一刻。 朦胧夜雨里，来自梁朝伟的演唱。易先生的绿豆糕零零，他说当时呢，因为无间道的陈永仁喜欢他，还有周慕云、六六三、张树海、林文清、李耀辉，太多太多经典角色了。歌儿的话，我喜欢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还有他早期唱的一些 TVB 电视剧的主题曲都很喜欢。那么继这张专辑《朦胧夜雨里》之后呢，梁朝伟又连续发了几张唱片，但是呢，因为都是广东话专辑，所以说在内地呢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再加上他呢这个演员的身份太过深入人心，所以说呢，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和影响力。那么一直到1993年呢，他凭借普通话专辑《一天一点爱恋》打开了内地市场。当时呢，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呢很深刻，因为众多呢来自香港的歌手当中，能像梁朝伟一样也咬字清晰也发音标准的人还真是不多。一起来分享专辑《一天一点爱恋》的同名主打歌。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可以期待永远。 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一天一点爱恋，来自梁朝伟的演绎。雀斑少女的夏天说，花样年华满是十年风沙，梁朝伟的歌声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们的心里为大神打 call。 然后呢，我和巴西还有小花君说，我最喜欢的是无间道的片尾曲。那么这张专辑《一天一点爱恋》的制作人是周志平。当初呢，他在制作这张唱片的时候呢，想的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希望呢通过几首歌曲帮助梁朝伟呢找到自信。因为那个时候呢，梁朝伟能在镜头前泰然自若，但是呢在话筒前其实呢并没有什么自信的。尽管他出过专辑也唱过不少歌曲，但是因为歌手身份好像没有像演员身份那么的成功，所以说呢这个他一直没有什么信心，哪怕是唱卡拉 OK 都会很害羞的。那么周志平呢是特别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改变他的这种状态。后来呢，事实告诉我们，周志平是成功了。在1993年到1995年的这段时间里，梁朝伟发行了很多唱片，几乎可以说是一位高产的歌手了。一起来分享梁朝伟的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跟着你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二分之一说，忘了从哪儿看到的说法，说张学友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梁朝伟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感觉真的挺贴切。只可惜没有亲身处在那个年代，没法第一时间去为他们疯狂，现在只能算是怀旧了。 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是如 此地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地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来自梁朝伟。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歌手梁朝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刚才呢，我们说周志平为了改变梁朝伟的一种状态，这个成功了哈，发行了好多专辑，让梁朝伟呢成为了当时可以说是在那个时期当中高产的歌手了。那么周志平呢，真的可以说算是梁朝伟在演唱事业上的一个贵人，也是他取得成功的这样的幕后功臣。那两个人相比呢，周志平的心态呢就比梁朝伟好得多了。之前呢，周志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曾经回忆起那段经历，他就说啊，他说我离开宝丽金做工作室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梁朝伟，他呢出过唱片，当时呢唱得很烂，卖得也很烂。但是呢，我的想法不一样。梁朝伟的声音其实不错，音质很好，演戏也很棒。如果你要他用演戏的心情去唱歌，那不就 OK 了吗？而且呢，做梁朝伟，我根本没有失败的可能性啊。如果做坏了，唱片不卖了，那是梁朝伟失败了。可是如果做好了，那是周志平的成功。所以说我干嘛不做呢？所以说这段话也非常的有智慧，很有道理，没法反驳，是吧？但是呢，你又一听呢，又很不讲理。做坏了算梁朝伟的，做好了算的周志平的，这买卖是吧？怎么做都是稳赚不赔啊！一起来分享梁朝伟的歌《风沙》。 挣扎。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易转。0106868588，6868588。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多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强烈，气温上升较快。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今天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儿个咱们来说的是歌手梁朝伟，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互动。那么自信心呢，对一个人的影响呢很大的哈，比如说梁朝伟当年的唱歌没自信，后来呢在周志平的这个帮助下呢找到了自信，并且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功。那么各位呢有哪些提升自信的好办法，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哈。莫西说他说，想一想比我帅气比我优秀的人还比我努力，我还是在电影院里静静的用迷妹的眼光看着他吧。雀斑少女的夏天也说，梁朝伟是当之无愧的好演员，低调内敛细腻动情的表演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角色。小的时候呢很喜欢看他的影片，觉得他超帅的，特别喜欢花样年华这部影片，同名歌花样年华，他的声音呢像一坛陈年佳酿，配着悠扬的旋律，有如电影情节再现一样真实可触。整首歌节奏舒缓，哀而不伤的配乐，讲一件关于遗憾的情事娓娓道来。翁 Mandy 应该是这样念哈，他说，一生一心为情所困，偷偷爱你，一天一点爱恋都是我的最爱。还有 TLCW663 他说，风沙是我的最爱。好吧，我们来说回梁朝伟。在95年之后呢，梁朝伟就几乎不发行录音室专辑了，不过呢断断续续还有一些这个单曲面世，基本上呢都是他主演的电影的宣传曲啊、主题曲啊等等。想听到一张这个精心打磨的这个专辑呢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不过呢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02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叫《风沙》的专辑，这是一张很标准的概念专辑，因为里面的每一首歌曲都和他演的电影有关，《阿飞正传》《英雄》《春光乍泄》等等影片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对应的歌曲。当然了，专辑当中可以说是制作最精良的、名气最大的歌曲，还是和刘德华一起演唱的《无间道》。 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哭，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哭，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享受那走不完的路，一路上演出难的糊涂，一路上回顾难的麻木，在这条经历无间的路，让我想你，你想我，怎么会孤独？我们都在 无间道，来自刘德华和梁朝伟共同演绎。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同名影片《无间道》的主题曲，主演的也是他们二位。这部影片的经典呢，我们在这儿就不多赘述了哈。我们还是来聊这首歌本身。其实呢，片方最开始是希望让周杰伦来唱这首歌的，是不是？现在在听这个话，这个想法觉得非常不搭，是吧？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周杰伦人气很高嘛。但后来一想，刘德华、梁朝伟这两个人当初都是 TVB 五虎啊，而且都有歌手的身份呢，对不对？再火的歌手也不一定有他们两个合唱的效果好啊。于是呢，周董就这样被淘汰出局了哈。不过呢，最开始这个梁朝伟呢还是有一些抗拒的，因为在这之前呢，他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进这个录音棚去唱歌了哈。所以说录歌的时候呢，小心翼翼再小心翼翼，生怕效果不好。因为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梁朝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而且呢甚至都有一些较真儿了。但是呢，好在当时发挥的还不错，前后用了6个小时的时间，半天左右算是呢把这首歌给录完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同样分享的是梁朝伟和别人共同演唱的一首电影主题曲，名字呢叫做《迷宫》，和他合唱的人呢是杨千嬅。那么这也是电影地下铁的主题曲。 风吹过蝴蝶的缠绵，我们就听得见，别错过这一场生命的盛宴。 铁石说再见那一年，我开始看不见，我只能相信彩虹的落叶。 我曾经梦见自己在地下铁的曲线，来来回回地寻找迷宫的终点， 终于听见我要等的人就站在耳边，别怕，就算蒙住双眼也发现爱情就在我们的附近，我用呼吸去感觉幸福的语言，陪你用一生的光阴去发现看不到的场面， 难道对你的思念不能超越一双眼？ 阿蝈蝈用生命在扑街，他说最喜欢偷偷爱你，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有段时间的每天都听， 还有前几年和周迅唱的《大魔术师》主题曲《猜情人》也很喜欢，快步舞曲的风格很有画面感。说起来这部影片呢，也可以说是我呢第一次在这个大荧幕上观看的梁朝伟的第一部影片了。当时呢就对于这种爱情电影吧没有什么感脚哈，后来呢就是忘记谁请我去看的影片了，看了之后才发现还挺好看的，而且歌也不错。这个邱淑贞和梁朝伟啊，一个好漂亮一个好帅啊。 幸福的语言陪你用一生的光明去发现看不到的场面，难道对你的思念不能超越双眼。 迷宫来自梁朝伟和杨千嬅共同演唱，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地下铁》的主题曲。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说歌手梁朝伟。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这个亚森说哈，他说电影就不提了，歌呢有几首我倒是非常喜欢的，孤独不再怕，最珍惜仍然是你，没结果偏遇上，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有几首或许不是那么流行，但真的很耐听。石头也说用一个词来形容梁朝伟，那就是黑洞。听起来怎么那么诡异呢，黑洞。如果说按照时间来算的，梁朝伟最近的音乐作品应该是2016年12月发行的十年。这首歌呢是和李宇春一起演唱的，当然是翻唱这个陈奕迅的经典歌曲。表面上看呢，这首歌是两个人的一个对唱歌曲，但实际上呢为这首歌出力的一共有四位歌手。刘嘉玲呢曾经透露，梁朝伟为了唱这首歌专门找陈奕迅录了一个样带，然后呢怕自己唱走音儿，又找张学友进行指导，在两位歌神的帮助下，他才完成了这首歌的一个演唱。然后呢刘嘉玲还不忘秀恩爱的说，他有时候啊唱歌都会走音，但是呢我好喜欢听他唱走音的歌呀。好吧，一起来分享这首梁朝伟和李宇春共同演唱的十年。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雪纯说非常非常羡慕梁朝伟，不光是因为他长得好帅，不光是因为他演技很好，不光是因为他会唱歌，更重要的是他有大熊猫的认养权呢，好羡慕。最后落点在这儿哈，好吧。玛丽安说英俊的男人有很多，但是呢连眼角鱼尾纹都很 sexy 的男人却只有那么几个，梁朝伟、张国荣。难道看到鱼尾纹的时候不会觉得心酸吗？男神也老了哈。语文老师说提升自信的技巧啊，我觉得一定是吃吃吃了。灰心丧气的时候买一堆零食，一边吃一边给自己心灵暗示，为了吃这些好吃的，这个问题再难我再抵触也要把它克服掉，美味在后面等着我。好吧，这个提升自信的方法还挺奇葩哈，注意健康了。 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竟然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十年来自梁朝伟和李宇春的共同演绎，那么这首歌呢算是他们俩的第一次直接合作，但是呢并不能算是这个应该是第一次作品上产生交集，如果说不算电影的话哈。要说呢最近几年对于梁朝伟影响最大的电影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一代宗师啊，虽然说这部影片没有让他拿下重量级的大奖，但是为他赢得了无数口碑。很巧前几天呢这个我也又重温了一遍一代宗师，就发现真的是隔了很多年再来看这部影片，觉得里面的台词又能够再次触动我，觉得好像又比当年看的时候又明白了一些。所以说不得不佩服王家卫，也不得不佩服梁朝伟，这部影片真的是可以用一生至少是半辈子可以反复来看的影片。那么在 3D 版的《一代宗师》之中，电影的主题曲用的是李宇春翻唱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梁朝伟的代表作《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当时呢李宇春是很重视这首歌曲的，因为梁朝伟呢是他的偶像嘛，对不对，这个把这首歌唱好了也算是自己向梁朝伟致敬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友的李宇春版本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那么和原版相比，看看这首歌在编曲方面还有演唱方面又进行了哪些不一样的创作和改编呢？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来自李宇春的翻唱。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来自 3D 版的一代宗师。很多人呢都说梁朝伟唱歌的时候呢声音很像张学友，毕竟呢张学友是他很喜欢也最崇拜的歌手，俩人私底下呢也是很好的朋友。其实呢梁朝伟还真的是有意模仿过张学友。其实呢就唱歌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张学友甚至可以说是梁朝伟的师傅了。那么喜欢梁朝伟的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印象，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梁朝伟呢经常跟张学友一起拍戏，对吧？《阿飞正传》《喋血街头》《东邪西毒》《东成西就》都有他们的身影。张学友呢喜欢唱歌，闲下来的时候呢，哎，就没事就唱。那时候呢，梁朝伟就经常在边上，哎，观察他怎么唱，技巧是什么，然后呢，私下里也偷偷的按照他的方法去练。所以说呢，两个人在唱歌的时候才会给听众带来一些这样音色相近的感觉。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梁朝伟的《为情所困》。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10点钟，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至暗时刻》。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无论是演员还是影片的本身的质量来讲的话，都是非常优质的。喜欢的朋友今晚可以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对我总是一往情深，他的心曾是那么单纯，只愿意陪我一世一生，是如此美丽的容颜，让我心疼也让我爱恋。我希望可以留住时间，让他能永远在我身边。也是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让我爱恋，我希望可以留住时间，让他能永远在我身边。也是